滔滔江水永不休，淘尽了世间事，浑作滔滔一片潮流。是喜是愁，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不出有未有。爱你恨你，问君知否，似大江一发不收。转千环转千滩，仍未平复始终争斗。又有喜又有愁，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，仍愿花百千浪，在我心中起伏够。 心中起伏。